藏什么自行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心，我地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仲有我地 好够 听啊， 星期自己人又开始啦，我唔知道今个礼拜大家过成点啊！哇，今个礼拜我真系简直惊涛骇浪 ，OK？ 嗯哼， 喺呢个突然波疫情底下，我哋上个礼拜都提过啦，我谂即系其实咧最其实已经喺呢个压力煲咗，已经系接近有两年时间嘅，就系啲医务人员啦，系嘛？佢哋其实个面对嘅压力咧，即系无人无知啦。今个礼拜咧，我经历啦，我就完全可以体谅到咧，同埋即系亲眼目睹咧，到底医疗人员咧嗰个压力去到咩嘅地步？咁就话说礼拜中嘅时候咧，突然间我爹哋咧就即系身体抱恙啦，于是乎咧就要即系送佢急症室啦，咁样 OK 嘅，而家系稳定嘅。咁但系问题咧，即系入到急症室，然后跟住到底可唔可以即系上到房咧？吓、啊，已经系大家都知道冇晒床位噶啦，床位劲短缺噶啦，咁所以嗰阵时我哋谂紧咧，不如 call 埋呢个私家医院睇下会唔会有即系病床啦。私家医院啊，都唔系即时答你，都系话冇晒床位啊，咁啊好鬼紧张啦。大家都知道喺 ER 里面咧，即系除咗唔同类型嘅病人之外咧，其实基本上咧系有好多可能系怀疑确诊而入到嚟噶嘛。咁但系咧，其实系同样喺一个嘅等候嘅范围区里面，你谂下已经几咁得人惊。然后跟住我就目睹喺嗰个过程里面咧，就系喺成个医院嘅地下系围住好多张病床咧，系靠埋墙咁样啦，全部都系等紧上房。然后我问个姑娘啦，到底大概即系平均要等几耐？系三四日啊！咁、所以嗰阵时我哋等紧，无论系私家医院，又或者系公立医院，到底嗰个病床到底几时先有嘅时候咧？好彩，因为我爹哋咧，佢本身之前有个肿瘤嘅即系 record 啦，喺嗰间医院里面啦。咁于是乎咧，零舍舍咧有一张嘅病床咧系吉咗出嚟，于是乎咧等咗足足8个钟头咧，佢先上到房。咁所以嗰晚嘅经验咧，我就完全系体谅到啦。今时今日入医院，你已经系即系。好高危噶啦吓，因为唔知道身边有边啲确诊人士啦，而等张床都未必等到，你就更加难想象就系到底其实嗰班嘅医务人员咧面对咁样嘅局面咧，其实系佢哋每一天每一夜都喺度面对紧，咁所以真系要祝福即系医务人员，亦都即系再一次代香港嘅市民咧，即系多谢佢哋咁劳苦功高守住自己嘅岗位。 系啊，冇错啊，因为我哋近排都见过即系一啲即系可能系。醫院病房入面一啲相咧，都好似有一啲有啲病人，甚至即係隔離咧，係有一啲屍體咁樣係放咗喺度，因為實在係冇位啊，同埋佢哋都冇辦法去處理突然間咁大量嘅即係可能死亡啊或者入院嘅人士咯。咁所以其實喺呢段期間咧，我諗大家都即係好擔心啦，或者好驚慌咁樣啦，咁或者可能都想揾醫生啦。咁所以大家都應該要即係冷靜啲啦。如果遇到嘅事嘅話咧，首先。睇下自己揀解決到啦，或者問下朋友可以點樣做啦。咁或者真係即係好嚴重啦，就先至去即係可能要揾醫院嘅應急服務咁樣咯。 不過嚟講起 COVID 咧，即係今個禮拜我都有樣嘢可以分享一下，即係沉重少少先啊。就係、因為咧，我覺得除咗即係我哋關心我哋好辛苦嘅醫護人員之外咧，其實大家都可以望一望咧，你周遭有冇一啲朋友咧真係好需要關心。因為啱啱講到 COVID 咧，我就有個朋友咧，佢嘅屋企人啦，因為呢、這個嘅 Covid 咧而离世嘅，咁但系咧个情况就系啦，因为佢嘅屋企人因为 Covid 入咗医院离世，而佢自己本身咧又中咗，咁就喺屋企咧做紧呢一个嘅隔离，佢又出唔到街，又处理唔到佢屋企人嘅身后事，即系成件事咧就令到佢情绪非常低落啊！咁变咗我谂嗰样嘢嘅时候，即系大家喺呢段时间，除咗要自己小心身体啦，支持下身边你唔同嘅人啦，同埋即系留意下你如果身边知道有朋友係 不幸咁样要隔离嘅，或者系中咗 Covid 嘅，喂 ，send 个 message 俾佢，打个电话俾佢，咩都好啦，关心佢多啲。咁即系呢样嘢就系大家喺一个呢一个唔系咁开心嘅时间里边，大家都可以一齐去共度时间啦。 系啦，香港人真系要喺呢一刻咧，嗰只手忙相助咧，系我哋即系最大嘅挑战嚟嘅。即系讲埋我喺急症室里面咧，即系除咗担心自己老豆啊几时可以上到房之外咧，你见到啊，即系围住喺墙啊，即系围咗个好大嘅框啦，嗰一班嘅即系等上房嘅病人咧，我相信佢哋已经唔知喺度等咗几耐嘅，即系正如姑娘话斋，要等三四日，然后先至有机会上到房啦，都未必一定添啊。而我见到有好多咧，即系我老豆 OK 啦，即系譬如话，因为我哋吓、即系几个仔女啦，啲孙啊都喺度即系陪佢一齐喺度等啦。咁但系问题，你见到有好多嘅病人咧，自己一条友咁样啦，有啲仲系上咗年纪嘅公公伯伯咧，真系好惨咯。OK， 咁所以明嘅，即系个局面唔系一朝一日我哋可以去改变，但系至少我谂我哋香港人可以用我哋打不死嘅精神啦，甚至系互相即系守望，互相去即系撑住同埋照应嘅方法，希望可以关心多啲身边嘅同路人啦。吓，天佑香港人。OK， 好啦，咁啊，即系今个礼拜自己人咧都讲翻一啲即系大家比较关心。关于呢个 LGBT 界别嘅一啲即系消息先啦，嗱啱啱我想讲一样嘢咧，就系其实系今个礼拜初咧，其实外国有一个咧就系颁典礼，就系电影嘅颁典礼咧就系公开咗嘅 ，OK， 就刚刚颁完。所讲嘅就系英国嘅电影业大奖啦，就叫做 BAFTA Awards 啦。我留意到咧就颁奖嘉宾咧就系 Emma Watson 就好靓女咁上台。点解我特登要提呢个 Emma Watson 咧？吓、咁大家都知道佢系凭呢个 Harry Potter 嘅 series 走红啦。咁佢系因人应该系阿 J.K. Rowling 啦，即系阿罗琳啦，系咪啊？ 嗯， 啊冇认错啦，阿罗琳啦 ，OK。 系罗琳， 系罗琳。 但系大家都知道 J.K. Rowling 其实过嗰一两年咧。經常被人非議咧，就係佢其實喺 Twitter 裏面咧，不斷係散播好多一啲咧，即係反跨性別人士嘅一啲言論噶嘛，好多人驚啦。其實佢未停過啊，過講嚟幾個禮拜裏面咧，又繼續顧忌啊，重施啦，繼續係散播呢啲咁嘅留言啊。咁而 Emma Watson 係憑住演繹就係呢一個羅琳嘅Harry Potter， 然後可以成名嘅佢。咁對於佢嚟講，應該嚇 J.K. Rowling 係佢恩人啦。但佢上台第一句講句説話，你知唔知佢講咩？佢話 I'm here for all the witches。 OK， 喺电影里面佢就做一个 witch 啦，系咪？但系佢话我上得嚟呢度咧，其实我系为所有嘅唔同类型嘅 witches 咧，而为佢哋呐喊助威嘅咁样。即系言下之意，其实佢系嚟撑其中即系被罗琳经常啦，系用一啲夫歧视嘅言论啦，嚟对抨击嘅即系所谓跨性别嘅族群咧，系为佢哋撑场，摆明系要影射同埋落呢个罗琳嘅面。劲！ 不过其实咧，见到里边咧喺 Harry Potter 里边好多唔同嘅演员咧，都其实曾经系行过出嚟咧，去觉得虽然作者系佢哋嘅恩人啦，亦都系因为呢一个原著佢哋先至可以参加到拍电影啦。咁但系都有唔少嘅演员咧，中间都系唔系咁和以罗琳嗰个睇法嘅。 系啦， 系咁我记得咧，曾经有阿荣恩啦，咁佢又做咗爸爸添啦，近排仲咁佢都讲过咧，其实我对佢咧就系一个好尊敬嘅姨咁样嘅嚟对待佢嘅，不过咧系啦，你就姨讲嘅说话咧，你就唔会全部都听嘅咁样。 系啦， 即系讲得好有趣，但系即系都话佢其实言下之意就系佢讲呢啲番说话，佢唔等于佢哋都会认同咯。 佢讲得几好噶，又冇即系直接去闹呢个姨啦，但系话俾你知系咯，其实你身边有好多啲敬重嘅叔叔、婶婶、阿伯同埋亲戚噶嘛，咁但系有阵时同台食饭，你听到佢哋讲啲政治嘅见解啊。讲啲其他嘢咧，你有时觉得哇，你真系都撒网得几紧要嘅，即系等于就话你系咯，你顶佢哋唔顺，你唔赞成佢哋意见，都唔等于要同佢哋反面，又或者唔同佢哋食一餐饭嘅。 系啦。咁其實今個禮拜我諗喺香港咧最大件事咧，我哋都要講翻咧，其實就係即係有一間健身中心又即係關咗門啦。咁其實呢個就係 Fitness First 啦， 因為 可以講得啦，因為佢關門咯，咁所以唔係淨係宣傳啦，係咪？唔係商業宣傳啦，佢執笠啦，佢就係 Fitness First， 可以好大聲講添。 啊，咁其實大家都即係內心一沉咯，即係其實即係幾年前，其實即係加州即係 California 即係關門嘅時候咧，其實都好大嘅呢個打擊咁樣嘅。但係嗰陣時咧，都大家都係算啦，各散東西啦。咁我哋揾個第二間去 join 啦。咁跟而家今年就 Fitness First 再即係有執嘅話咧，其實真係唔知道要搬去邊度。咁同埋而家係冇得搬添啦，因為健身院就未開翻門啦。係啊，咁同埋即係大家聽到其實都覺得。 得係啊死啦，係咪應該即係唔好再 join 呢個健身中心咧？因為即係斷斷續續，其實都有好多細間啊或者中型嘅健身中心咧都要關門咯，同埋疫情又唔知即係延續到幾時啦。因為疫情一嚟嘅話，即係可能之後再有嘅話咧，即係健身院啊依啲咁嘅地方又即刻要關門嘅話，咁其實都真係好難會即係再有信心啊！我哋去 join 翻一個健身中心。 係啊，今次我諗對於同志界都幾大打擊嘅，因為咧即係大致到咧即係一間咁大型嘅即係所謂連鎖式嘅 franchise 咧，其實都要結業嚇，即係 Fitness First 係咪都數一數二啦？喺即係香港嘅 gym 界裏面係咪先都守唔住嘅話，哇！其實我哋 join 開細嗰啲咧，細規模啲嘅咧，冇咁出名嘅咧，咁點算咧？因為所以突然間我聽到呢個消息咧，我都開始諗緊，因為我嗰間又係冇開好耐啦，係咪？咁我嗰間就廿四小時嘅。咁啊，我间仲要系自动转账，每月即系缴费嘅，咁我系咪要喺银行 cut 咗佢咧？都好忧虑。但系突然间咧，讲到即系有关呢个健身业咧，即系突然间又可雪上加霜嘅时候咧，你记唔记得我哋今年咧农历年年初嘅时候咧，我哋访问咗莎拉噶？ 莎拉 咪讲咗就系话，其实有啲行业，例如好似健身业咧，可能或者都要要重整啊。即系佢言下之意咧，其实都唔系话要守多几多月嘅嘅问题，而可能真系要成个形式要转，要去用另外一种方法嚟去营运。可能以前嗰种嘅经营方法咧，已经喺嚟紧呢个疫情嘅影响底下咧，已经即系不复在咯。 不过我都有睇到一啲即系电视嘅采访啊，或者我自己亲身嘅感觉咧。其实因为我之前即系加州即系接咗之后咧，其实我就冇 join 翻健身中心嘅，我就去做另外一啲咧， 睇 我去跳舞同埋打呢个泰拳。 咁所以唔怪得你而家越嚟越科啦，你就嚟成为香港甚至系全亚洲最科嘅一个 drag queen 啊！ 系啊，你知唔知我一去到泰拳咧，佢即刻要我做一百下掌上压啊！你话 一百下 就死啊！系啊，即系做几 set 咯，即系唔系一次过狂，即系可能一 set 要做三十下咯。咁你做三 set 当热身啦，咁加埋啲 sit up 就即系一百下，即系 系我估你应该系你，我估你应该系嗰只，即系每 set 做两下，跟住你做五十 set 系嘛？ 我系每做两下之后趴咗喺度咯，或者系即系女仔其实做 sit up 咧系可以跪喺度做噶嘛，即系男仔要蹬直只脚嘅，咁我其实做下都会即系跪咗喺度嘅，咁啊悭翻啲力水。唔系，因为我见到其实呢啲细嘅 gym 咧，其实都可能会成为一个主流，因为可能咧佢嘅营运嘅成本咧唔使咁高啦，同埋即系坊间咧有好多人都话，其实可能细嘅 gym 咧，嗰啲教练啊或者嗰啲朋友咧系更加容易留意到你做緊啲嘢啱唔啱啊，做得好唔好咧？咁反而咧係仲友善啲，同埋係即係有時你去啲大 gym 咧，好大壓力嘅，即係見到個個咧都咁精神啊，咁落力去運動咧，自己好似即係做唔到啊，或者又唔知點樣 join 嗰啲班啦。咁而其實細嗰啲咧，反而係一個即係我覺得可能係一個 trend 咧，大家之後可能疫情開翻嘅時候咧，可能比較多啲人會去 join 細嘅 gym。 係啦，咁所以真係窮則變啊，變則通，要諗個新嘅方法去營運啦。咁但係即係其實我自己就 prefer 咧嗰啲大型嘅 gym 嘅，因為你見到嗰啲咧好冇有力嗰啲咪師兄咧舉到咁興起嘅時候咧，你有少少即係唔好意思啊。即系你明唔明啊？本来谂住咧去攞个 dumbbell 咧五磅嘅，你见到隔篱嗰个哇已经喺度举紧嗰个二十几磅嘅咧，你都会逼自己咁啊，唔好五磅啦，我要个7.5磅啦咁样。 唔系，同埋咧，因为我想讲咧，我以前咧都帮衬过卡莉啦，亦都帮衬过 FF 啦。咁基本上咧，嗰样嘢咧，我就唔同你哋睇有少少唔同嘅。咁因为咧，去到即系咁大型嘅 gym 嘅时候咧，咁啊通常有时都会约埋一啲嘅好姊妹一齐去噶嘛。咁好姊妹要搵个地方，即系除咗做运动嘅时候咧，就一定要坐喺度。做完运动嘅时候咧，去饮翻杯嘢，咁然之后倾下偈，吹下水。咁呢个都系一个情趣嚟嘅。咁啊变咗而家就真系冇晒呢啲情趣啦，已经。 系，你都系另一个。可以睇得出嘅，你系去 gym 到底系做咩？系吹水啊，饮茶居多啦，睇得出。 好危险噶！我廿年前开始就系成日同啲姊妹咧，即系星期六咧就去跳呢个 aerobics 啦、step 啦，咁跟住做完之后就两三点咧就去食 tea buffet 噶啦。 唔係啊，嗰陣時啲 gym 咧係有 free drinks 你可以飲㗎，唔得，啲仲危險啊！ 都滿足唔到我啊！我哋要去食嘢啊！即係所以其實係啦，大有大好，細有細好啦。大嗰啲其實咧，有時你 join 嗰啲堂咧，就一大班人咧，嗰個情緒就好高漲嘅。即係你唔可能做十分鐘，哎呀好攰啊，我走啦！即係你死都要捱埋嗰45分鐘去嘅。咁呢個係好處啦。咁我諗，但係細嗰啲又可能咧，你容易揾到一啲親切感啦，同埋容易啲識到朋友啦。咁啊，睇下疫情之後點樣啦。咁其實我都鼓勵大家去做翻健身嘅，呢個係一定要做嘅。我咁多年雖然 要做嘅， 係做得唔係幾有成績，但係我都會 keep 住做嘅。 係好啊，你 keep 住喺屋企做100下掌上壓啦，係。分开50set去做， 希望 OK 好啦。喂，嗱，今个礼拜咧，我好想即系讲翻少少续集。上个礼拜咧，我未讲咗有关咧，就是科罗拉多州咧，就系、是、突然间实施下，即系 pass 咗个标咧，就叫东西基标嘅，就系同呢个俄罗斯嗰、那个即系 anti propaganda 标系一模一样啦，就系、是、打压呢个同志社群啦，尤其是针对嘅咧就系嗰啲即系年轻嘅同志啊，又即系跨性别嘅即系年轻人咁样啦。OK， 咁于是乎咧已经有好多回响啦，大家都喺度嘘晒迪士尼啦。点解大家会针对呢个迪士尼咧？因为大家都知道啦。迪士尼佢嘅王国嘅事业同呢个科罗拉多州系完全不能分割噶嘛？大家都知道，其实啊，全世界最大型嘅一个即系迪士尼嘅即系 Disney Park 就系科罗拉多州嘅 Orlando 嗰个 Disney Park 啦，系咪先？咁所以见到即系 Disney 嘅 CEO 迟迟都未表态咧，已经好失望啦。直至到喺压力啊同埋群情空嘅情况底下咧，上个礼拜先至叫表态啦，同埋咧。最反對就係咩？因為迪士尼唔單止係喺呢個標上面係冇表態，而佢哋發現咧就係話原來迪士尼咧係捐贈過好多啲 donation 咧，係俾一啲政客，而嗰啲政客咧係對於今次呢個東西基標咧係投資持票嘅。咁所以 that's why 係引嚟咁多人嘅反對啦。但我想講咩咧？咁就係今個禮拜其實有多人透過一啲唔同嘅 campaign 嚟到去反對呢個東西基標。我想舉兩個例子，咁就首先就係一大班嘅科羅拉多州嘅一啲學生啦，咁啊發起咗個 campaign 啦。除咗集體咧上一堂嘅時候 walk out 之外咧，佢哋最新嘅 campaign 咧就係 hashtag say gay anyway 啊，因為呢個標就叫東西基嘛，嚇佢嘅 hashtag 就叫 say gay anyway。OK， 結果咧有一位咧就影壇嘅老氣骨同埋名人就響應，佢唔單止咧就 share 咗呢個 campaign 嘅 po。佢仲不斷喺自己鋪裏面咧，就係機機機機機機機機機，有幾十個機就寫咗喺度。嗰個係邊個咧？大家有冇睇第一代嘅 Star Wars 啊？你記唔記得第一代嘅 Star Wars 個 Skywalker 係邊個？就係 Mark Hamill 啦。就算係前嗰幾年咧嘅 Star Wars 嘅即係新版本嘅續集咧，佢都有出現啦。咁當然係一個老嘅老態龍鐘啊，留曬白胡鬚嘅佢啦。哇，原來係咁撐同志嘅。佢唔單止 share 咗呢個 po， 然後跟住喺自己嘅 po 裏面寫機機機機機之外咧，跟住佢就話嗱，大家都知道咧，即係新一輯嘅Star Wars 咧已經換曬角色噶嘛。里面有两个角色咧，一个叫阿 Finn， 一个叫阿 Paul 噶嘛，记唔记得啊？咁两个出现咗之后咧，好多人都怀疑，哎，佢哋两个唔单止应该系好兄弟嘅关系嘅，好似好鬼 bromance 咁样咧，可能两个系 gay lover 嚟嘅。咁然后跟住 Mark Hamill 咧喺自己嘅 Paul 里面，除咗系撑今次呢个 Say Gay Anyway 嘅 campaign 之后咧，跟住佢话嗱，我就未见过阿 Finn 同埋阿 Paul 嘅，有人就怀疑佢哋吓。可能唔单止系好兄弟嘅关系啦，嗱，我啊真系唔知啊。不过我想讲一样就系 love is love 咯，你中意想点咪点咯 ，whatever flows your boat 咁样啊，哇，好正啊 ，Mark Hamill， 哇，即刻落翻去个 post， 然后跟住佢仲加咗个 hashtag 啊，就系 LGBTT 之后系 terrific 啊。 啊 ，OK， 将个 T 字变咗 terrific 噶，系咪好正啊？哇 ，Mark Hamill 真系 terrific 啊！ 揾翻佢啲戏嚟睇下先， 唔使揾翻套戏啦。而家我哋揾个 soundtrack 嚟听下，好唔好？正式开始今日星期嘅自己人一齐听下第一代嘅 Star Wars 主题歌曲。 午夜12:30，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本港昨日新增16,59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是上个月底以来首次单日回落至20,000宗以下，连同滞后数字再多249人离世。卫生防护中心话，新增确诊数字有啲回落，但可能基于患者冇病征，当局未必知道真实情况。医管局强调，在考虑会不会处方新冠口服药的时候，会视乎临床情况决定。病人的年纪或者有没有接种新冠疫苗，只是其中的考虑因素。另外，政府公布由星期一起，旅客经陆路出入境管制站出境的时候，要接受额外快速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才可以继续行程。建议旅客预留充足时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目前检疫中心的使用率只有2%至3%，部分中心将会转型，将来如果多了海外人士返港，可以用来检疫。林郑月娥又说，有30间酒店表示愿意做社区隔离设施，但由于部分酒店有长期租客入住，需要时间将他们安排到另一间酒店。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正準備在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接收需要較密切監察，但基本上可以照顧自己的確診長者，期望在今個月內實施。他又說，確診個案快速上升的情況已經明顯壓止，但疫情仍然嚴峻，一旦鬆懈就有機會反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訪問新德里，和印度總理莫迪會談。岸田文雄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動搖了國際秩序基礎，要作出明確回應。他說，兩個人確認不能夠原諒以武力單方面改變任何地區現狀的行為，有必要根據國際法尋求和平解決爭端。莫迪說，世界仍然在努力應對新冠大流行和疫情的影響，全球經濟復甦存在障礙，地緣政治事件亦帶來新挑戰，深化印日夥伴關係將會促進印太地區以至是全球和平繁榮和穩定。兩國簽署6項協議，並且宣布建立清潔能源夥伴關係。岸田亦宣布一項在5年內向印度投資50,000,000,000日元的計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事持续，据报接近南部的马里乌波尔市中心，乌克兰军方承认失去南部阿速海沿岸的控制权，不过俄军向首都基辅的计划受阻。不过俄军向首都基辅推进的计划受阻，据报乌克兰军方重夺基辅部分地区的控制权。俄罗斯军方话首次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打擊烏克蘭西部一個導彈和彈藥倉庫。軍方又說，馬里烏波爾的人道主義行動仍然繼續，過去24小時再多13,000多人撤離。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呼籲莫斯科不要再拖延進行有意義的和平與安全會談，指這個是俄羅斯減少誤判造成損失的唯一機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晚部分地区有薄雾，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三天气转凉及有骤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依家由 Tina 为你报道一节 Gaming News。 在上个星期的自己人提及过，美国佛罗里达州是3月8号通过法案，禁止低年级课堂谈论性倾向和性别认同。但是近日有民调指出，超过六成的美国人反对有关的立法，但是支持的仍然有三成七。这一次所通过的法案叫做家长教育权利法，不过有关的法案已经被反对的阵营叫做不说同性恋法案。争议点在于限制学校在课堂上从事性倾向与性别认同的课程，更加鼓励家长对于相关授课的校方和老师提高。反对的人士认为有关的立法会对 LGBTQ+ 的小朋友身心安全造成影响。针对有关立法，美国总统拜登先前曾经说这条法案可恶，伤害美国对多元认同的努力。而苹果执行长 Tim Cook 近日亦都表示对 LGBT+ 青少年处境感到忧心。中国武汉市中心大型购物商场江神天街早前传出杀人案，由于死者疑似是跨性别女性，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南市遭受到杀害，因此中国跨性别群体之间引起恐慌。案发当日商场人来人往，有目击者说在商场里面见到有个女性被杀，好得人惊，在商场的厕所里面衣服都被脱光。有关案件造成中国跨性别群体的集体恐慌，有跨性别人士表示去厕所的问题一直都是跨性别人士的生活难题，而中国公共设施普遍缺乏无性别厕所或者性别友善厕所，不少女性基于种种原因不想同男跨女共用女厕，导致大多数的跨性别人士曾经在使用公共厕所的时候遭受到不友善对待，轻则投以异样的眼光，重则会被大声羞辱甚至殴打并且赶出厕所。 隨著香港第五波係嘛，已經是第五波的疫情啦。咁於是乎咧，就其實即係星斗市民啊，各行各業啊，無論係屬於邊一個階層都好啦，都喺呢個不斷疫情嘅變化以及疫情嘅措施嚇檢疫嘅措施不斷喺度轉變嘅情況底下咧，大家都係揾啲方法嚟去即係應付同埋應對啦。咁所以呢一派自己人咧，我哋嘅專輯咧都係想捉住一啲唔同階層甚至係唔同行頭嘅一啲自己人咧，講下佢哋應變嘅方法。咁上個禮拜捉住咗兩位自己人啦。咁啊，講下佢哋直情連工都轉埋啊，淨轉埋行添啊。OK， 有啲咧就轉咗去做delivery 啦，嚇加入步兵嘅行列啦。嚇，我都講過啦，喺呢個疫情嘅情況底下咧，其實有幾個行業咧係突然間好受我哋尊重嘅。咁啊，首推一定係醫務人員啦。第二咧就係幫我哋咧送外賣嘅朋友，冇咗佢我哋真係唔知點算啊！斷糧斷咩都斷曬啊，斷曬米路啊。OK， 咁但係今個禮拜咧，我哋都捉住一啲咧喺呢個疫情裏面咧，都係首當其衝嘅自己人嘅。咁其中一位朋友咧，其實我諗係前幾個月都已經係上過嚟噶啦。咁就係本地嘅一間喺呢個疫情之前咧，其實又開咗冇幾耐嘅啫。咁但係其實就已經係非常之旺財喺銅鑼灣上樓五樓係嘛？冇講錯，五樓嘅一間雞巴嘅店東啦。OK， 咁到底喺呢個疫情嘅情況底下，咁已經係冇開好耐啦。雞巴 OK， 咁到底佢點樣應變咧？佢就係我哋嘅自己人好朋友，咁就係 Samson，Samson 你好。 Hello，Hello， 大家 好。Hello。OK。Hello。 啊！上次我哋訪問你都唔係好耐以前嘅事嚟嘅，係咪？上次我哋都好似咧喺個訪問期間咧，我哋都有少少希望，就係捱埋佢啦，忍埋佢啦，應該好快都有希望可以重開噶啦。結果等到花兒也謝了，個局面都係一模一樣，係嘛？ 係啦，其實我印象之中就應該係一月嘅事嚟嘅。我哋上一次做訪問，同埋嗰一次我都記得你問我疫情嘅時候，其實我都抱疲樂觀嘅狀態嘅。 咁啊都幾大分，即係到而家上一次一月到而家三月嘅時候，都個過程都幾大分別嘅，即係嗰個心情嗰個轉變。因為嗰一月嘅時候其實冇咁嚴重，當時個疫情冇咁嚴重嘅時候，我當時有講過就話，覺得其實都有已經有四波疫情嘅經驗啦，咁我斷估第五波入面應該都有一個好啲嘅防範咁樣啦。咁但係今次冇諗到會去到即係再嚴重啲嘅狀態囉。 係囉。嗱，我知道即係各行各業啦，尤其是做老細即係開門市嘅啲朋友呢，我諗最大嘅考驗就係因為冇人預知到底嗰個 lockdown 啊，到底幾時可以開業。於是乎呢就租啊繼續照交啦。咁但係問題係人手點樣去處理呢？即係我都想問下即係 Samson 下，你作為即係呢間機巴嘅老細呢，咁點樣去處理嗰啲員工呢？咁係咪即係全部都即係暫時停薪啊、遣散啊？定系，都仲有一丝希望，可能过得一头半个月嘅话 ，keep 住班员工，咁啊最多可能即系安排佢哋调动另外啲工作。咁但系既然个铺都唔开嘅时候，好难调动其他工作噶嘛。咁其实你嘅盘算系点咧？喺个过程里面， 其实今次去到即系今次去到喺去到二月尾三月嘅时候，当政府宣布话哦一次。今次個疫情大家唔會預咁早會完㗎啦，即係起碼都去到4月20號㗎啦咁樣。咁就其實去到嗰陣時就已經個心都打咗個，即係我哋同啲同事啲心都打咗個底，咁就係冇辦法啦，大家都要放冇薪假啦咁樣。咁唯有放冇薪假或者扣假嘅過程去做咗呢樣，暫時去做咗呢樣嘢先咯。咁就同埋，但係我以我自我所知，我哋喺同事都有去參與一啲即係嗰啲叫做抗疫嘅助理啊， 係咪 隔離助理嗰啲係一啲短期政府工 係 係啦，兼職咁樣就去捱緊呢段時間咯，大家艱難個時間。 OK。據你啲員工，因為前嗰排咧，其實都廣傳得幾多嘅嗰張 form 咧，因為其實就係嗰啲檢疫嘅，好唔係即係檢疫嘅中心啦，就需要一啲人手啊，即係一啲短期嘅即係員工咁樣啦。好似話個月薪都幾豐厚，30,000蚊、啊。 係啊係啊，同埋再加津貼嗰啲嘢㗎，同埋我記得佢哋喺酒店度做㗎，佢哋唔係檢疫中心嗰邊做嘅，有啲係可以揀酒店嗰邊做。 OK， 咁既然好似突然間嚇，即係新高，即係雖然係短期工啫，咁但係今時今日要揾到一個短期工咧，其實都好唔容易一件事啦。咁據你所知，你有啲員工係 apply 咗啦，成唔成功啊？ 成功嘅，好似今日，三月20號第一日啦，應該係。 係嘛？咁但係 正式翻工， 即係佢哋嘅臨時 contract 其實即係到底要做幾多月㗎？ 佢哋个 contract 就係5月20号两个月囉，以我所知就係两个月。咁但係如果譬如佢可以早7日通知呢，就可以随时唔做嗰边，咁就随时返嚟我哋呢边继续工作咁样。 OK， 咁都几好喎、咁但係据你所知，即係有啲就係 apply 到啲临时工啦，咁但係会唔会有另外一啲你其他员工可能真係转咗去其他行头，点样喺呢几个月嘅时间里面，咁真係喂大佬要交租㗎，係咪先 都要食饭㗎。 係啦，佢哋点样应变呢？ 咁样其实而家我哋就係、如果譬如我哋嘅员工喺我哋即係一个停薪嘅过程入面，如果係有需要有啲咩援助，我哋老板都会盡量借錢啊，定係點樣都可以俾咗啲錢佢先咯，即係等佢可以應急到先咯。咁但係蘇花暫時就未有嘅，係啦。 哇，咁都好好啊！你真係良心顧住啦，即係我覺得，即係就算係低息貸款，又或者係早啲嚇、即係預知你嘅嚟緊嘅薪水，即係應下急先咯嚇。咁我都覺得可以係即係幫到員工嘅，即係喺日後咧都復業嘅時候咧，即係其實又係同一班底啦，你唔需要再轉過啦。咁同埋即係我諗係增加啲歸屬感咯，即係發覺原來我做嘅呢個機構都有啲良心嘅，即係唔係為咗淨係賺錢嘅咁樣，係咪先 ？OK 嗱，但係最據我所知，好似話喺呢一段 lockdown 期間第五波嘅時候咧，你係好似嘗試係將間機吧變咗另外一樣嘢。 我諗。我都唔知呢件事合唔合法嘅，不過 so far 嚟講，而家發型屋開翻就冇問題啦。因為其實喺當政府宣布所有發型屋需要關閉嘅時候，咁就開頭都未有人 message 咗嘅。咁但係到咗一兩個禮拜之後，跟住就開始好多人 message 咗，因為佢哋開始知道原來冇發型屋呢樣嘢咧。因为我以前就做咗10年剪头发嘅，咁我就系 message 咗，可唔可以嚟我屋企剪？ 系， 咁我 OK， 咁平時我做咗十年之後，其實我就好厭倦剪頭髮，我就唔中意剪頭髮嘅，所以我之前一直都係拒絕嘅。咁但係去到髮型屋真係冇得開啦，即係咁就唯有幫大家咁好啦嚟啦剪啦咁樣。咁但係剪完第一次喺屋企剪完第一次之後，我又覺得即係剪咗兩三三個男仔，我又覺得哇好污糟喎屋企， 好多頭髮碎啊，成地都係。 係啊，因為頭髮碎係。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佢对于尤其 sofa 类型的嘢。咁我就不如移师去酒吧入面剪啦。虽然我唔知呢件事合唔合法，但我想都从来都冇人试过喺酒吧入面帮人剪头发，即係但我哋都系两个人咁样囉。 OK， 咁我觉得合法嘅，只要只要做两嘢。一呢就是你唔系摆到明话呢度变咗发型屋 ,OK。二就系话其实你都系跟足个检疫措施，永远都系单对单，咁应该冇事啦。 係啊，同埋其实今次发型屋关门事件其实都令好多人好错愕，就系而家啲客人反映返啦，因为其实点解佢哋会关闭发型屋，引咗咁多问题出嚟，就係譬如有好多搵我即係会搵我剪人呢，其实可能譬如一啲譬如行政人员啊、金融啊、或者保险啊，从业就算佢哋 even 透过 Zoom 视像去工作，即係居家工作嘅情况下面呢，其实佢哋个仪容都对于佢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影响，所以佢哋都好急住要剪头发咁样咯。 系啊，嗱，虽然即系而家个都系用 Zoom 啦 ，OK， 咁你可以落 filter 啦，系，即系你可以唔需要化行妆嗰啲 OL 啊，都可以顶得过啦。 唔系噶， 系咩？ 嗱，我要讲清楚，因为呢段时间我都系 work from home， 咁话说咧，我变咗一个中环丽人啊嘛。我想讲咧，系同一啲嘅同事开会嘅时候咧，尤其是要见样咧。是个个都真系会化返妆出现㗎。即係就算唔系平时返工嗰种浓妆呢，但系都会擦返少少个嘴唇囉。咁但系跟住其实我想话呢，呢个 Zoom 上面有个 filter 系可以呢帮你加条眉啦，加我嘴唇。 咩 下自己滑。 可唔可以加高个鼻呀、啊、即系之类 㗎。咁又唔得。咁所以我开会嘅时候呢，我喺屋企呢我都系冇化妆嘅，但系我就用咗嗰啲 filter 帮手囉。 Okay, filter 可以帮到啲啦、啊、即系本来镜口粉都系薄返少少啊。但系问题是你发型你真系冇得变噶嘛？啊，其实有嘅。你大家有冇用一个软件叫 Snapchat 嘅 ？Snapchat 咧，其实基本上咧系可以直情系唔单止系改你嘅发型啊，系可以换咗你嘅头噶嘛。即系净可以 即系变咗另一个人啊！ 系变咗另一个人 之后喺度同啲客人倾保险。 系啦，咁然后咧净可以将卡通人物就换咗你个头啦。但系问题是你讲嘢嘅时候咧，佢跟埋你嘴型噶，你明唔明啊？讲到劲噶嘛！ 我净记得可以加啲即系狗嘅耳仔啊、猫嘅嘴啊咁样，好卡通。我记得有个外国元首，唔知就系用呢啲软件嘅时候，唔记得识个 filter 咧，咁啊成程嗰啲咁嘅通话咧，都系好似有个狗嘅嘴喺个面嗰度。 哎呀！ 咁啊，阿 Samson 啊，你认识一下你身边嘅呢个机械里面咧，发型。而家就无计可施嘅情况底下，系咪影响到大家连 market 都衰咗？个机 market 系噶，因为你男仔其实你尤其系有啱，尤其机嘅人咧，即系男仔你唔好少话要化一个点样嘅妆啊嘛，反而系你可以 focus 嘅就系嗰个头发啦，因为你个仪容就已经系讲紧你平时你就算。影张相摆上 IG， 你都要有个靓啲嘅发型咁样摆上去啊，系咪先？ 嗯，系啊。 咪发型咧个影响真系好重要嘅，即系大家都见咧，即系透过视像已经。我最近都剪咗发嘅，因为咧当你个头发唔长唔短嘅时候咧，系好尴尬嘅。即系 哦，原来你都知嘅。之前嗰几个礼拜嘅 Zoom 咧，我以为你唔知道有尴尬呢件事，我净见到呢个头点啊！呢个系70年代嘅发型定咩嚟噶？ 上个礼拜我睇到之后咧，系晒啦，又唔长短咧，即系呢啲地方咧又 住啦，又跌出嚟啦， 跌出嚟。咁跟住今日，因为啱啱开翻个发型屋咧，我就即刻今个礼拜去咗剪咧。因为学阿 Samson 话斋，即系你视像软件都会即系泄露你嘅样噶嘛，即系我哋都要摆幅相出嚟去 Facebook 噶嘛。咁所以我都系觉得咧，要剪翻个头比较即系好啲啦。 系啦，喂，咁啊 ，Samson 问一问你啦，咁即系遇到啲咁嘅情况底下啦，你自己本身你系发型师啦，有冇嘢可以帮补咧？如果真系冇得剪，成个几两个月， 即只可以戴帽嘅啫。 其实如果男仔嚟讲，我可以，我建议其实大家，如果你冇身边冇一个好似我咁样嘅发型师朋友，其实都可以上 YouTube 或者搵一啲自己教自己剪头发嘅。其实佢哋有用既然系买一个电发铲，其实佢哋喺有啲 YouTuber 咧都用一啲好简单嘅方法可以做到呢件事。咁就即系起码嗱，当然头发嘅即系我哋嘅背部啊。后面嗰部你未必剪得好好，咁但如果你真係急住要开个 Zoom 去开个会嘅话，其实都可以喺个 YouTube 度学一学点样剪前面两边。咁就因为而家好多男仔通常前面两边都即係两边铲青都系短㗎嘛。咁所以你两边短咗，其实已经会干净利落咗好多，咁其实就可以应急之用。 系都系嘅，即系总之，见到嗰度就搞掂咗嗰度先啦。后面搞唔到，你开 Zoom 嘅时候，你唔系拧住面噶嘛？即系等于好多人开 Zoom meeting 咧，上面啊着到西装笔挺啊，打晒呔啦，下面着乜系冇人知噶嘛，同埋有冇着都系冇人知噶嘛。系可以顶住先嘅，但系喂，嗱，你讲得啱啊，即系后面系剪唔到嘅。但系据我所知，原来好似话咁多年咧，你都系自己帮自己剪头发嘅，你点剪后面呢？ 我会背住，即系嗱，而家前面有一块最大嘅镜啦，我会背住嗰块前面最大嘅镜，跟住然后攞一块细啲嘅镜，即系用手攞到嘅镜喺前面，咁你就会睇到后面你剪到几多啦。 你系讲紧一个千手法可以做到嘅嘢喎。 咁当然呢个系呢个同呢个吴刚师傅饮滚油嗰 个道理 都系一样。 我想问咧，因为咧，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成日都有个 concept 咧，就系啲妈妈好中意咧攞个碗咧笠住小朋友个头咧，然之后去剪噶嘛。其实呢一样嘢 work 唔 work 嘅咧？嗱，我妈咪就未试过嘅，同我咁剪，佢就系咁剪，我应该会嬲佢。咁但系咪都 OK 嘅咧？其实。 千祈唔好，其实而家真系有 YouTube 嘅，大家上 YouTube。咦？咁我又想问一下，即系而家自家剪头发啦，咁其实个步骤要点样嘅咧？系咪要洗湿个头先嘅咧？系咪真系要洗湿个头？定系其实干剪都得嘅咧？ 其实一般如果自己剪就干剪会好啲嘅，但我会建议大家洗咗头再吹干先嘅，因为其实当你个头发，譬如可能有阵时你挨住 sofa 或者你个头充满头油咧，其实佢都会黏住咗个发根，黏住咗发根，咁佢个头发个方向就好难控制嘅。你剪出嚟咧，你剪出嚟跟住然后再洗头咧，可能出嚟另外一个样。咁但系如果你先洗咗头，再吹翻干佢，咁然后就直接剪咧，咁佢就系一个最自然嘅状态，咁你就会易 handle 啲啦。 OK， 咁其实咧，我又想问埋咧，顺便即系啲剪头发，有啲人就求其攞把铰剪咧，系咪要买一啲好贵嘅剪头发铰剪嘅？即系头先听你咁讲，又要铲又要剪，分分钟都可能收几百蚊嘅咯。 其实一般我谂净系买男仔嚟讲，净系买你自己剪头发都系应急之用嘅啫。我建议大家其实买个电铲就够噶啦。 Okay， 即系买个电铲，跟住然后佢可能有个嗰啲嗰啲套咧，凹落去系3mm、6mm、9mm， 咁其实作为应急外铲，再侧边青嗰两边啲头发就已经 OK。如果你要剪埋个顶嗰啲咧，咁就可能真系要多啲技巧，咁你可能就另外要再买把铰剪。咁但系我谂呢啲疫情应急嘅嘢，就我谂未必需要花呢啲钱住咯。大家都喺疫情嘅情况下边都悭啲使啦。 系啦 ，OK。但系你话咧做咗咁多年啦，剪头发啦，你好憎剪头发，点解咧？ 因为真系同埋因为我可能我以前剪头发嘅时候都系剪男仔多嘅，咁同埋香港大家。所有人去翻工嘅時候咧，都會即係都唔會話可以剪到啲咩好特別嘅髮型，所以有啲所以做咗十年剪頭髮嘅時候，其實有陣時重複做一樣嘢就滑咗牙啦，已經嗰、那個感覺滑咗牙。咁所以其實到我接觸到調酒嘅時候，就覺得啊好新奇，好好玩。咁然後跟住漸漸就被调酒开酒吧取代咗而家现有剪头发呢样嘢， 系咁啊，系嘅，即系因为香港咧，所有啲 fashion 咧，尤其是发型都系一窝蜂嘅。我明白你就系可能做咗十年咧，都系发觉诶嗰啲。即系基 man 都系剪嗰一两个头咯，即系正如即系近呢几年咧兴呢个韩星咧，个个都系韩星头咯。即系正如我哋后生嘅时候，我讲翻个后生，一定系梳过 match 头啦，一定系梳过郭富城嘅头噶。 咪同埋而家系多咗男仔留长头发噶嘛？ 系，同埋近年啊，近呢一两年就系韩式头好多啦，分个界，跟住好厚嘅音啦，咁样。咁啊。 其實之前都有一個髮，之前前嗰幾年都有一個髮型都係我哋哇，真係剪到暈嘅嗰陣時，就係拍猴頭啦， 周柏豪頭係點㗎？亂亂地㗎嘛？ 再之前就係咩？衝上雲霄。冲上云霄嗰期， 吴镇宇嗰啲系咪啊？ 机师头， 哇！嗰时真系剪到系每一日剪十个，每一日剪十个，净系刮晒牙噶，系佢个人会剪到。 见到个头都发个梦系嘛？咁好彩啦，咁而家终于开翻啦。咁但我又唔系好明嗰个逻辑嘅。既然你觉得即系之前要即系闩呢一个发型屋，因为都算危险吓、高危。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喺发型屋里面嗰个人与人嘅接触，同呢一个 gym 啊、美容院啊，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啫嘛。所以我真系完全唔明白点解发型屋而家可以重开 gym 啊，同埋即系美容院又唔开得。你知道对于我哋 gym man 嚟讲，呢三个行业都系冇咗会死噶嘛。 好耐冇做 facial 啦， 好耐冇健身啦。 你总共 total 年冇做生意嘅几耐啊？即系呢两年几多月啊？ 其实而家到而家就系两年零三个月，有一年系冇开嘅。 哇 ！Oh my god！ 即系有一年系白胶做， 我哋计过啦，有一年系冇开嘅。 O K， gym 同埋美容都系。 系啦，咁希望各行各业都可以挨得过啦，又或者希望可能即系疫情过后，咁有一啲可能歇业嘅，又或者以另外一种嘅形态再同我哋见面啦，好冇？ 系咯，好，希望大家平安。 OK， 好啦，咁希望我哋迟啲喺疫情退却、喺自由自在情况底下，再同你喺五楼举杯啊 ！Thank you， Samson。 Thank you。 灯柱上夜未央，来往的人多匆忙，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一模样，但是你对我望。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的路好长，一颗心晃呀晃，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脏，怕自己爱得像太阳。Love, love, love tonight. 不愿意思思 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有雾，日间相当温暖。预料一道冷风将会在星期三朝早抵达广东沿岸，该区天气显著转凉。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晚部分地区有薄雾，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三天气转凉及有骤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嘅沉重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光在床在力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恋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大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相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跟住呢位嘉宾呢，其实大家应该都熟悉佢㗎啦，因为其实佢都上过嚟自己人度做我哋嘉宾㗎。不过上次呢我哋讲一啲关于即係同医学呢学术有关嘅嘢啦。今次呢佢就转咗少少 feel， 佢讲飲嘢飲飲食食。我哋欢迎Tommy 再次嚟到我哋自己人做嘉宾嘅。 係，我专称佢做 Tommy 姐㗎。Tommy 姐你好。 好，多谢你哋嘅邀请。 OK， 嗱，因为呢我哋呢一排嘅专题都系啦，咁睇下各行各业不同嘅自己人啦，喺呢个第五波疫情嘅情况底下，甚至唔系添啦，喺近呢两年嘅即系疫情嘅有论啊，同埋嗰啲即系不同嘅政策上面嘅转变嘅时候咧，到底佢哋有几首当其冲啦？到底应变方法系点咧？先前就系基巴老细就系、是、Samson， 结果呢条重操故业，剪埋头发，拎埋剪啊。OK， 咁但系咧，嗱呢一位咧，阿 Tommy 咧，其实我哋对上一次访问佢咧，其实佢讲医疗啊，呢样嗰样之外咧，其实佢最主要咧，佢系做即系医疗保险嘅。嗱，我成日都未访问你之前咧，我谂下个印象就系、是、嗱，各行各业好多，因为可能都要开门做生意啦。喺疫情之下 lockdown 嘅情况底下，梗系咩鬼都唔使做啦，首当其冲啦。但我成日都觉得吓、啊，保险业会唔会反而调翻转喺呢两年里面系比较好景咧？咁啊，要问下 Tommy 啦，点啊你？ 保險業咧就某啲保險係好咗嘅，即係你見到有一啲可能係新冠肺炎特別針對嘅保險出現咗啦，咁有得賣啦。咁但係咧，普遍對我哋嘅行業講係一個好大、好沉重嘅打擊嘅，即係嗰個疫情，尤其是嗰個管制上面嘅政策係好慘啊！我哋 係啊，嗱，你要同我哋講下到底點樣慘法，因為我成日都以為咧有個印象咧，你應該係冇事啦，即係反而好過我哋啦，因為咧每個月咧我個 agent 咧就會 send 一啲，即係正如你之前所講啦，啲新冠嘅 package 咧多到啊，即係琳琅滿目咁樣，我以為你哋好景咗添，唔係咩？ 啊，可能你個 agent 係好好嘅嚇，我唔能夠一概而論，但係咧我哋。大圍咧，我哋嗰個情況係差，譬如最近已經出咗個新聞㗎啦，就係我哋第一季係比上年咧係跌咗90%嘅生意。 OK， 我哋嘅保險業 嘅即係嘅組織，亦都向政府已經申請，因為我哋係三不像啊，四無嘅，即係我哋係自雇人士，我哋唔係打工，所以所有啲救濟援助我哋一概係冇份嘅。 係 同埋咧，我哋係會受一個政策啊，即係限聚令咧，令到我哋其實見客好難見客。 OK， 咁啊， 但係我以為其實你哋。但就算唔見我明啦，即係啲客即係都驚咗啦，咁啊盡量，不如咁而家好多都係 Zoom meeting 咯，咁其實你哋喺即係 Zoom 視像上面見，其實都冇影響你哋去說服啲客可以即係簽保噶。 因為始終我哋保險，我哋嗰個工作咧，好多時候我哋係要即係我見到個客人啦，我感受到個客人佢實際嘅情況 ，Zoom 係可以解決一時三刻，但係。長期譬如我個客嘅感覺係點？譬如好似我舉例啦，我而家見到你只係見到個框框嘅啫。其實個客人其他嘢你見唔到。喺我哋銷售嗰方面咧，我哋其實掌握得冇咁透徹，好多時都係要靠個客人自己睇啊，佢要理解完啊。咁佢如果睇完都唔理解，咁點算？ 係啊， 我哋又要再 zoom， 又要再解釋。咁同埋疫情令到啲客人其實 zoom 得太多啦。又 zoom 啊，同你，即系又听你讲一个钟两个钟，即系你谂下嗰个，佢哋已经有一种好。抗拒啦，所以咧，其實我哋嗰個困難喺依度。 係有明嘅，即係雖然好似大家都習慣咗，即係 work meeting 啊、Zoom 啊、視像啊咁樣，正如阿 Tommy 話齋啦，但係永遠都見到個框啦，見到大家係昂框框啦，即係同面對面嗰陣好親切啊，好 intimate 唔同。即係尤其是你作為即係現所嘅即係 agent 啊，即係更加都知道啦，即係唔係話喂一約你一出嚟咧，連杯茶咖啡都未飲咧，然後跟住叫你簽嘢噶嘛，通常都係寒暄下，增加感情啊，希望阿客對於你。又即系信任多啲，唔系净系下下就系话要 sell 你嗰张药啊咁样咧。咁所以冇咗呢啲人与人嘅接触咧，其实又真系争好远。同埋唔系每个客都系咁 tech savvy 噶嘛。你有阵时喂已经见住你嗰个表咧，都唔识睇噶啦。然后仲要喺个视像嗰度要 share document 啊，睇到佢癫咗啦。有阵时你现场真系要用个手指指到明嗰个数字，佢先知道哦，先明少少咁啦，系咪？ 系啊，同埋而家咧，我哋系关心啲客，即系我哋 call 啲客咧，关心佢。有冇感染啦？有冇物資啦？需唔需要我哋支援佢物資啦？同埋就係佢份工點樣啦？佢有冇裁員啦？佢冇嘢做，因為其實另外一個打擊就係本身嘅現有客户保唔住啊，即係我哋新客冇單簽已經係問題啦，但係舊客。都要 cut down 或者系保唔住，对我哋系双重好沉重嘅打击。 系啊，因为各行各业咧，即系喺经济上面咧，而家咁拮据嘅情况底下咧，即系有好多大家都知啦。今时今日嘅保险咧，其实基本上未必系人寿保险系居多噶嘛，好多可能系一啲即系医疗嘅保险啊，一啲可能即系投资嘅保险 啊。 咁我觉得，若果譬如话哇，真系失业啦，又或者系真系经济出现问题嘅时候咧，首先系 cut 咗呢啲保险先啦，系咪先？咁所以可能对于你哋业务， 起码可能佢会尽量可唔可以停一停啊？咁樣啦，要求。另外，我自己個人咧，最大另外一個第三打擊就係移民潮。 OK， right。 因為我入行嗰陣時咧，即係廿幾年前入行咧，我師傅教我咧就係，只要你好好去 serve 嗰個 client，serve 佢成個 family， 咁之後咧，其實你就已經好大 client base， 你就可以繼續喺度揾到新客，你唔需要好辛苦咁樣去跑數，因為本身啲客就會自然會加保咁樣。但是今次的疫情或者整个香港环境变化呢，令到我呢，我想我有七成的客户呢已经开始，有些已经走了啦，已经部署嚟緊会走移民。咁即係话我呢二几年所 develop 嘅，你就当成幅田啦，啲生菜呢一波波好似火箭咁样飙咗上天走咗。我剩返啲窿喺度。咁即係你諗緊到嗰个打击就係，你冇嘢再買咧，人哋都移民噶咯，係咪啊？ 係啊，同埋你諗下，你鋪墊咗幾多功夫，即係你鋪墊曬，即係你形容得好啱啊！就係、是、哇，你耕嗰個田，令到嗰個農地啊，即係幾時先至可以出到棵菜啊？哇！而家所有嘅收成都係冇曬啦，基本上個農地都可能即係已經係可以報銷啊！哇！咁真係好大打擊嘅，即係對於其實就算疫情過後咧，你哋生意嗰個影響都繼續嘅喎。系啦，咁所以要谂定后路啦。咁到底你嘅后路系点咧？头先阿 Coco 已经讲咗啦，你净系转咗去飲食业。 其实咧就都多谢之前嘅医疗考察嘅，即系都即系考察咗啲喺外地啦，喺台湾嗰边咧就见到，咦啲珍珠奶茶都几好。咁我哋喺香港呢两年咧就开始谂啦。 其實好多都搞唔掂喎。但係外賣可能都得嘅，即係 take away 唔做堂食都可以做到嘅。同埋個心態咧就係、是、都香港人需要啲甜咯，即係其實你。 Right. 好辛苦，你需要有啲甜嘅嘢食咯。咁所以就同幾個朋友就諗，不如我哋試下做下依樣嘢啦。咁就喺尖沙咀開咗間咯。 係嗱，同埋即係香港一個獨特嘅城市嚟嘅，因為咧即係以前喺疫情以前咧，我哋都見到嗰啲咧即係買珍珠奶茶嘅鋪頭咧，哇硬係排曬長龍，而咧十居其九咧都係 OL 嚟嘅。就算而家咧個個都要 lock down 咧，喺屋企裏邊視像咧，我諗嗰啲 OL 咧係冇一杯珍珠奶茶喺手咧，佢哋係冇精力、冇精神係開 Zoom 嘅。 我哋認識有啲客户咧，佢哋係逢親開會就嚟落單噶啦，就一開會就係全部人都係飲住珍珠奶茶咁樣去傾嘅。佢哋話扣大杯開嘅時候有得借下，過得到嗰個全 meeting 嘅，原來係一杯奶茶咖啡係捱唔到個 meeting 嘅，要有啲嘢咬下啜下先頂得住。 要係大大杯嘅， 係 嗱，我話俾你聽咧，咁嗰日我就咁啱即係途經嘅尖沙咀咧，就去即係我就知道話 Tommy 又開咗呢、這個即係奶茶鋪啦，咁我就特登去即係幫襯下佢啦，因為平時咧我係真係唔飲嘅，因為你知道我呢啲連士高唔可以飲嗰啲咁甜嘅嘢嘅， 你可以飲到咁甜噶嘛？ 咁但係咧，跟住就我先至後來先發覺，原來咧佢哋已經係又可以減甜啊，又減性啊，同埋咧可以揀一啲咧比較清淡一啲嘅口味去飲佢呢個珍珠奶茶嘅。咁我當日其實咧，我都係由去尖沙咀飲完，跟住行咗一陣，跟住袋住杯嘢翻到公司喺上環，即係成個鐘咧，我都係未飲曬嘅。所以我覺得係 last 到一個兩個鐘 你飲係嘛？ 係冇。 唔系，同埋好多 OL 咧系当饭食噶啦，因为里面诶唔系净系流质嘢啊嘛，有固体食物，有珍珠，我就当食咗个 lunch 啦，当减肥咁样。诶，但我又帮衬唔到你啦 ，Tommy， 因为我 lactose intolerant， 我唔饮得奶。 我唔紧要，我就整一啲冇奶嘅俾你。我哋有secret menu 噶 ，Brian。 系嗱。我嗰日嗰個冇奶嘅，我都係冬瓜茶嚟嘅，即係冬瓜茶。我以前即係諗開就係冬瓜茶，咪冬瓜茶咯。跟住原來佢話嗱，你可以加珍珠落去咧，你可以加啲唔知咩落去咧。咁我又覺得啊好喎、啊，咁我就所以就揀咗就冇奶嘅飲品啦。咁、 okay. 我都覺得 OK 啊， 唔係都幾聰明嘅、啊，即係珍珠奶茶得嚟咧，唔係淨係台式嗰只咯，即係都將佢可能即係加啲花款啊，將佢可能港式化咁樣咧，去符合唔同類型嘅口味同埋 market 咁樣咯。 同埋都 marketing 就係、是而家見到嗰個環境咁咧，我哋就有嘢食賣嘅，即係我哋有套絲賣嘅，咁就一個 package， 佢直情攞走就有嘢飲有嘢食，咁就可以拎走噶啦。 OK， 但我想問一下你呢、這個即係新嘅飲食生意啦，咁到底其實譬如話外賣同埋堂食，我諗你都又係咪有堂食㗎？你可以係 我哋冇堂食， 冇堂食， 外賣 全部外賣。 但係你可以多樣嘢嘅 Brian 就係送外賣。我哋多咗好多係送外賣。 OK。送外卖呢家嘢，其实喺疫情之前咧，我哋都系唔陌生嘅。讲真的， 系啊， 对于我哋机 man 嚟到讲，都系唔陌生嘅。 唔，但系我哋今次嘅送外卖咧，系两杯都送。 哇，系啊， 哦， 嗯， 当个生意或者成条街静到你有人话我要两杯，你送唔送？因为我唔方便出嚟，我要看铺，因为所有铺头。我話啲恐怖到咧，係我哋去掃啲商場啦，就算係海港城每一間大鋪都係得一個 sales， 係 佢哋根本係出唔到嚟食嘢嘅， 係， 所以佢就打電話嚟，我同隔離鋪一齊訂，你可唔可以送過嚟？咁我哋平時係八杯先送，嗰日兩杯我送， 哇！真係好、啊， 你送啊， 係 我送， 係啊， 即係。横掂我都冇生意啦，咁有两杯我都叫做有啲生意做下啦，咁我不如我送过嚟啦。 系，同埋我觉得即系嗰件事就系互相去帮忙对方啦、嗯，即系我嗰只即系其实互撑咯、 啊啊。 喂，真系好惨！今时今日即系譬如话我去茶记咧，我相熟嘅茶记咧，即系得翻呢一间系开业啊。即系正如你所讲，最大嘅问题系搵唔到人手啊。系嘛？有好多可能就 系 惊染疫，于是乎就话诶呢段时间唔做啦。有啲可能根本已经确诊咗。你明唔明啊？ 系啊，我哋嗰条街咧，成条街咧就嗰啲铺头咧就突然间佢闩门就话清洁，你就知道佢应该有人确诊噶啦。 系啊， 跟住隔几日佢先至开翻。咁 所以很多食肆都是的，他都会遇到的情况，所以我们的员工呢就是 keep 住要有几批咯，就有些真的中了就叫他不要回工，就即刻找其他来去顶这样咯，如果不是都很难运作。 是啊，哇，但是真的都很难的，其实你需要几多人走你才可以营运到你这个送外卖珍珠奶茶的生意。 其实呢最难呢就是Google 见过的啦，就是呢要找个好靓仔的店长。 做生肖牌一定的。 喂，好有真喎、啊。 冇错，真的，即是当日呢其实有一次我行过，已经咦咁靓仔，但嗰次我冇帮衬，因为我知係 Tommy 唔喺度嘛。跟住我转头已经话喂你啲员工几靓仔下喎。跟住当日我真係帮衬你呢，有即係我唔知係咪同一个都系㗎啦，就嗰个男仔喺返度啦。咁然后呢我亦都见到一个呢疑似 member 嘅男仔呢系帮衬佢买嘢㗎。咁我觉得即係佢呢个即係佢呢个铺头呢，除咗即係你见佢嗰个铺头呢其实都好即係点讲呢，好有格调嘅成个 color 同埋啲装修，即係除咗即係卖花赞花之外呢，我都觉得呢啲係真係好嘅，佢嗰个 design 成个铺头。啲店长又加埋喺度，跟住我觉得啊成件事都几即係都几开心喎，即係你又去飲下食下又见下啲靓嘢，咁就吓、啊、起码即係 你知唔知要倾偈㗎，嗰日你见到嗰个望住我哋店长眼金金，佢係落十几杯 order， 同埋佢已经係第三转㗎啦。 哇，一日第三转。 定期就嚟买㗎啦。 系，咁佢最终之意可能有机会唔系在于嗰杯台式饮品。 我明，阿 Tommy 话斋，香港人真系好需要甜啦，但系即系小心糖尿病咯，咁样饮法，大佬， 你唔好话俾个店长知啊，唔系一阵间去得戚咧。吊高嚟买，你唔好叫佢听嘅节目。 喂，我觉得系好事嚟嘅，即系正如 Tommy 所讲嘅，哇，香港人真系好耐都冇试过甜啦，系咪先？咁啊，最需要甜啦。咁同埋嚟到有啲 eye candy 望下，咁啊，诶，开心五分钟就五分钟啦。同埋，我觉得而家即系天时突然间热咗咁多咧，你叫你啲店长咧 topless 做鸡巴咁啊，直情 topless 啫嘛，冇犯法啦，做咩啫？当街当 你当呢度系夜场啊，而家。 唔系，我觉得小背心吸引啲， 你喺度打碟咁样，高高成班姊妹喺条街度同我 drag， 跟住饮珍珠奶茶。 哇，有 drag 表演嘅买珍珠奶茶真系好鬼正。 我觉得而家呢个疫情嘅环境系大家都要 open mind， 同埋要谂办法去过渡。去生存 啊！系啊， 即系大家都要谂啊！ 大家明白就系话个真相就系旧嘅香港其实冇咗噶啦，就算各行各业咧，以前咧即系嗰种营运嘅赢硬嘅方法咧，其实都冇晒噶啦。其实我哋真系要由零开始咯，系咪先？ 冇啊！我想同你分享就系、是、喺我哋开播好短时间啫，其实我哋开咗大概我哋系情人节2月14日开嘅，咁啊好短时间，我哋已经俾人。偷嘢啦，爆假爆窃、 啊、 但系爆窃，我哋冇报警，我哋只系觉得好可惜同埋心酸啊。 系 嗱，我头先讲咗，我哋咧除咗珍珠奶茶，我哋有吐司卖噶嘛。咁吐司我哋必须要每日新鲜嘅面包嘅。咁所以咧，好早喺入面开档之前咧，咁、那个供应商就会将啲面包摆喺我哋嘅门口，我哋咧有个箱摆喺里边，佢摆喺里边嘅咁样。咁啊。我哋一日翻去咧就兩條麵包，有一條唔見咗。咁啊，咁我哋翻查閉路電視咧，就見到哦，原來咧有一個女士，佢喺個門口見到嘅時候，大概七點幾啦。佢左右行來行去，行咗差唔多兩分幾鐘，最後佢攞咗一條麵包走， 就係釘上麵包。OK， 唔知邊個即係咁中意食啦，係咪？但我哋睇完之後覺得。不，呢件事是真的、 嗯、 真的会发生的、 嗯、 即是我们如果以前比较香港 早几年那些食肆很多时候一早那些、供应商就摆在在门口那样的嘛，人电行电过不理的嘛，但是今时今日发觉不是、哦、原来真的有一些人他们真的去到一个位置，就是我很有信心说他不想的，但是他真的需要 是 又或者可能就系连超市都唔敢入，惊感染，诶咁啊顺手，咁啊攞咗啦，可能系咁嘅原因，又或者系其他不同嘅原因啦。但系当然啦，亦都有一啲即系可喜嘅故事嘅，即系我上个礼拜都讲过啦，我外甥女开嗰啲即系西式嘅咖啡，咁而家就要啊转型埋夜晚啊买埋嗰啲两餸饭平平嘅外卖咁样。咁但系咧，佢话俾我知咧，就系话有啲人咧，佢哋宣传咗之后咧，有人系特登打电话嚟咧，一订就订十个啊二十个，唔系带唔系自己食。是话买咗之后，你可以帮我送俾一啲露宿者咁样，好好啊！所以有唔同类型嘅故事系出现紧嘅，咁所以大家都系勒紧肚皮去守噶啦。咁啊，咁啊，阿 Tommy， 你觉得你而家呢种嘅转型啊，系诶间歇啊，定系你觉得唉都唔得噶啦？即系见住嗰个时势嘅转变咧，我嘅保险业应该都系上半世发完嘅梦，而家真系要转行啦咁样啦。 无可否认咧，喺保险业嚟讲咧，有好多行家真系同业都挨唔住嘅，即系我会鼓励佢哋，大家依一刻系要生存啦，即系要生活啦，过渡到生存到就得噶啦，之后再做翻，因为其实我哋嘅牌照系好艰难考翻嚟嘅，如果因为咁样而唔做咧，之后再考翻系好唔容易，好艰难，所以我觉得就保险公司啦。各方面都要配合啦，其实公司好好㗎啦，已经唔再出数㗎啦，即係唔需要规定你要几多数位炒你，即係我觉得公司对我好好。咁但係我哋就要諗办法生活㗎，你都要生活㗎嘛。咁就我认识有啲保险业就去卖菜啦，1000蚊一日卖菜啦。我觉得呢个系好现实嘅，唔系值得耻笑，因为其实而家你话俾你要做一啲其他嘅嘢而去生活，我谂冇人会笑，因为会好庆幸你搵到嘢做嘛。咁但系如果你话珍珠奶茶咧，我会觉得我哋本珠希望带到一啲甜俾到一啲佢真系冇其他支援嘅人，因为可能佢真系一个人，佢真系住喺附近，如果你塞间间都闩晒，佢真系冇嘢食噶。咁所以佢哋就即係我哋都会仲希望做呢啲去帮手去做囉。咁当然啦，我哋都係会努力同业主讲叫佢收平啲租嘅。 係。嗱喺非常时期呢，每个人都係用唔同嘅方法希望可以去生存，去搵一个 survival 之道啦。香港人出咗名呢就係好叻变通嘅，好灵活嘅。咁但係香港人呢又出咗名好现实嘅，好阶级主义嘅，即係见高啊拜，见低啊踩啦。但係我觉得喺而家呢个情况底下，正如 Tommy 所讲啦，即係无论你转咗做咩行，你走去送货也好，你转咗一行，好似以前係同以前比冇咁身光颈靓啦，而家係冇嗰隻呢歧视嘅目光啊。因为大家都系受紧同一样嘢嘛，同埋喂靠自己劳力去做嘢，边有分职业嘅贵贱先得噶？咁所以我觉得咧，其实喺呢啲时势里面咧，香港人亦都可以借呢一个所谓嘅危机去理出一个我哋更加正确去即系面对大家守望相助，得出一个大家去共同撑住大家嘅一种即系生活嘅方法，又即系生存嘅方法咧，都系未尝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啊 ，Tommy， 咁希望你呢一个突然转咗做饮食业。会成为你未来嘅新嘅事业嘅王朝啦，好冇？ 好，多谢晒， 生意滔滔啊 ！OK， 好嘅 ，Thank you， 拜拜 ，Thank you， 拜拜。 sweet. Don't let nobody touch it unless that somebody's me. I gotta be a man, there ain't no other way. Cause girl, you're hotter than a Southern California day. I don't wanna play no games, you don't gotta be afraid. Don't give me a yes, please. Come on and put it down on me. I'm right here, right here. Cause I need a little sympathy. So baby, just show me good loving, make it all right. Need a little sweetness, yeah.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在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亦会为医管局非官立学校及受聘于专上院校服务承办商的清洁及保安工作人员，以及前线回收业员工，提供每个月2000元津贴，为期五个月。當局預計共涉及超過30億元開支，大約35,100人可以受惠。相關政策局及部門會就有關措施詳情另作公布。當局強調，在第六輪防疫抗疫基金下，會向在私人住宅、綜合用途樓宇、工業及商業大廈包括商場從事與環境衛生或保安有關工作的前線物管人員發放津貼，預計可以惠及大約180,000人。衛生署表示，為了加快處理在急症室死亡並且被移送至遺體儲存設施的個案，警方會協助署方聯絡家屬，由星期一起，家屬可以經警方安排下前往遺體儲存設施辨認遺體。衛生署法醫科主任顧問醫生潘偉明接受本台節目訪問時說，透過增加公眾殮房辨認遺體時數，過去一個星期辨認遺體積壓的情況明顯改善，家屬一般不會等候超過兩個工作日。他說，目前公眾殮房和臨時殮房設施合共有3,000多具遺體，去年相約時段只有大約1,000具遺體，死亡案例激增是史無前例，已經不斷想辦法處理，雖然未必盡善盡美，但希望公眾體諒。解放軍東部戰區發言人施毅說，美國導彈驅逐艦約翰遜號日前通過台灣海峽並公開炒作，戰區組織兵力全程跟蹤監視警戒。施毅說，美方這類挑釁行徑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是十分危險，戰區部隊隨時保持高度戒備，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地區和平穩定。路透社早前引述消息人士報導，解放軍航母山東艦日前通過台灣海峽，被美軍約翰遜號導彈驅逐艦跟蹤。美國疾控中心說，與 Omicron BA.2 變種新冠病毒相關的確診病例正不斷增加，這類亞型變種病毒株的流行率過去一個星期在美國增加了一倍。數據顯示，目前在紐約州和新澤西州的確診患者中，感染 Omicron BA.2 的病例佔當地總病例近40%，而在全美範圍內 BA.2 的病例佔總病例25%。世衛曾經指出，早期研究顯示 BA.2 本質上更加容易傳播，不過即將上任的白宮新冠疫情協調員賈哈認為，由於大部分人都接種了新冠疫苗和加強針，預計 BA.2 不會引發全國病例再次激增。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晚部分地区有薄雾，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三天气转凉及有骤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 医管局亦都会继续全力配合食物及卫生局分发由国家捐赠的抗疫中成药。我哋都想提醒市民，服用中药之前咧，就要考虑个人嘅体质啦、病因啦同埋病情。服用中药前咧，可以征询中医师嘅专业意见啦。医管局嘅中医部咧，亦都设有呢个咨询嘅热线嘅，电话咧就系1834511，由注册中医师解答中医药嘅查询。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啊，大咪姐啊，你听我讲啊，瞓得差嘅话咧，系会导致心跳加速、血管收缩同埋血压上升嘅，好惊啊！ 大家姐啊，我瞓得差啫，后果有冇咁严重啊？ 点止啊，仲会令你肥胖，增加患上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同埋某啲癌症嘅风险噶。 哇，唔系啊，爸， 唔信啊，仲有啊，你 够啦。想知睡眠質素差会带嚟咩影响，我会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内嘅大城市小故事。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阿乐阿达阿利快伸手臂， 各位朋友，我系谭咏麟。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场疫战，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时事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依家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节 Gini News。 第74届美国导演工会大奖颁奖礼在当地时间12号在洛杉矶举行，电影《犬山记》导演珍比金恩打败了史提芬史匹堡和其他导演，夺得最佳电影导演奖。而早前美国老牌男星森艾勒特公开狠评《犬山记》是一堆粪便，又不满片中描写牛仔的同性恋倾向，更加指导演这个纽西兰女人根本不懂得拍美国西部片。而导演出席颁奖礼的时候就回应，他很遗憾，觉得有关演员的说法有点像八婆，他又不是牛仔，他只是演员。而导演也补充说，西部世界其实就好像神话一样，可以有很多角度去描写，并且认为有关演员的言论根本是性别歧视。奥斯卡影帝 William Hurt 因癌离世，享年71岁。他的儿子公布死讯的时候说， William Hurt 早在2018年5月透露患上晚期前列腺癌，并且已经扩散到骨骼。William Hurt 早在读书的时候已经热衷表演，之后更加入读著名学府茱莉亚学院修读戏剧。毕业之后1977年正式加入影坛，1985年凭着电影《蜘蛛女之吻》饰演同性恋囚犯一角，横 重送奥斯卡同康城影展等多个影帝的宝座，之后亦都两度再获提名奥斯卡男主角。而近年 William Hurt 最受关注的演出是 Marvel 的电影系列，当中包括新变形合衣、美国队长三、英雄内战、复仇者联盟三、无限之战、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同埋去年上映的黑寡妇。韩国 BL 剧《予以错误》在还未开播的时候已经成为妇女中的热话，而开播之后更加被封为最强的 BL 剧，更加拎了韩国平台 Watcher 第二名，可见人气非常之高。剧集由同名的韩国小说改编，以大学为背景，讲述超级人气张宰英和边缘优等生秋尚宇阴差阳错一起开发手机游戏，展开了一场甜蜜的校园爱情。予以错误由颜值超高的朴妻含和朴宰灿主演，一个饰演学长，一个就饰演学弟。剧集的焦点是两人的完美身高差别，更加有不少心动的对白和场面，例如是摸头、学弟偷偷亲吻学长等等，令到看的观众心里面都小鹿乱撞。呢节嘅《Gaming News》播道完毕， 唔该晒 Tina。啊，头先提到咧，就系、是、今个礼拜唔知道知诶，大家有冇留意呢个消息啦？咁就系、是、其实喺我嘅成长里面啊，其中一位好重要嘅演员啦，今时今日即系当然已经系一位金草嘅荷里活嘅演员啦。咁就系不幸离世，享年只系好似系71岁嘅。所讲嘅咧就系 William Hurt 嘅。咁唔知道一啲较为年轻嘅即系听众或者影迷，可能或者对于呢位朋友嘅印象不深都唔定啦。但其实最近喺一啲即系 Marvel 嘅电影里面咧，佢都有份喺里面做过一啲客串 cameo。角色嘅 ，OK， 今时今日当然就系老态龙钟啦。但系当年咧，其实喺80年代咧，佢凭住就系演出1985年嘅《蜘蛛女之吻》（Kiss of the Spider Woman） 咧，其实喺1986年咧，佢打赢咗譬如 Jack Nicholson 咧等等，系有份候选全年嘅最佳男主角咧，系攞到最佳嘅奥斯卡1986年嘅男主角奖嘅，就系 William Hurt 啦。OK， 阿 Tina 有冇睇过啊 ？Coco 完全冇睇过啦。 呢套电影我就冇睇过嘅，咁但系我读书嘅年代咧，曾经拎过呢个剧本去睇嘅。 哇，系啊，嗱、那个剧本咧，其实以前曾经系舞台剧嘅剧本啦，喺1985年嘅时候登上呢个大银幕啦。咁但系咧，重要地方都值得喺呢个自己人咧向大家推荐。如果大家真系错过咗嘅话，因为其实我觉得里面都讲到有关即系同志嘅情节。嗱 ，William Hurt 咧，其实是一个异性恋嘅直男嘅演员嚟嘅。但系当年当我第一次咧，即系着住校服去睇呢套戏嘅时候咧，当时我谂我唔知道读紧，应该系读紧浸大 ，OK 嗰阵时。咁我嗰阵时睇嘅时候咧，我嗰阵时未 come out 啦。咁但系我入场睇嘅时候咧，我成日都以为 William Hurt 咧，佢本身应该系同志，因为佢喺里面咧系做一个咧 gay man 嘅角色。哇，好到一个地步啊！你直情觉得佢冇可能系直嘅喺现实世界里面。好好嘅做得嗱，大概故事咧，其实就系讲述咧喺巴西拍摄嘅，喺巴西嘅监狱里面，最主要个 setting、就系讲喺同一个 cell 啦，同一个囚室里面咧就监禁咗 William Hurt 啦，系一个 gay man 啦，咁而另外一个咧就系都系已经离开咗我哋嘅一位老牌演员啦，就系 Raw Julia 演出，咁而 Raw Julia 咧就演绎系一个咧因为政治嘅理由啦，而系被打压啦，一个政治嘅囚犯嚟嘅，咁就讲一个好鬼直。一个好鬼挛嘅人就被困喺同一个囚室里面发生嘅故事，咁我觉得今时今日，因为今个礼拜咧，当我即系得知道 William Hurt 离世嘅消息啦，我都特登咧翻睇过呢套电影啦。咁我觉得当年1986年睇到今时今日去睇嘅时候咧，已经个心情好唔同，更加而家身处呢个政治咁动荡啦，第三次世界大战又好似吓，即系随时有机会会爆发嘅日子里面咧，其实去睇嘅时候咧，另外一番滋味。 其实我就都好似有睇过一啲影像咧，其实都系都几充满住呢个即系同性恋嘅即系意境喺入边咁样嘅，咁我觉得都值得可以即系睇翻套戏啦，同埋听翻首歌嘅。 系啦， 同埋讲紧呢套戏嘅时候咧，1985年拍咧，咁即系其实讲紧佢即系拍摄嘅时候应该系早过1985年先啦。咁你谂到谂紧一个异性恋嘅演员，佢去肯去演一个同性恋嘅角色，同埋80几年嘅时候咧，即系如果大家有继续喺度讲紧啲历史啦，就系应该80几年尾嘅时候系 Ace 开始会出现嘅时候，好多人都喺度讲。 讲緊呢啊，原来係因为同性恋者所以有 ACE。咁你諗下嗰个年代嘅时候有呢一套电影嗰个震撼程度其实有几大啦。 係啦，同埋两个主角即係无论 Raw Julia 或者 William Hurt 啦，两个都系异性恋嘅演员啦。咁而即係一个愿意演同志嘅角色，咁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呢，其实喺戏嘅近末段嘅时候呢，其实你呢两个即係囚犯啦，两个 sell 眉啦 ,ok, 一个演直一个演恋啦。咁但係呢临尾嘅时候呢，佢哋其中一个要离开个囚室。咁於是乎临尾呢，其实佢哋有一个呢就係嘴对嘴嘅亲吻嘅场面嘅。咁我嗰陣时啊，虽然我未 come out 啫，但係同埋喺嗰个年代 ,1985-86 年呢，基本上係冇咩同志嘅即係主流电影出现嘅。嗰陣时我喺电影院睇嘅时候呢，我对于我嚟讲好大嘅震撼㗎。同埋唔係蜻蜓点水咁 kiss 过，我係 time 过㗎。係嗰个 kiss 只有10秒㗎，好劲㗎真係。係咪好无聊啊？我 time 过。唔系靓靓味，因为两个都唔系我嘅 type 嚟嘅。但问题，我觉得喺嗰个年代，喺一个阔银幕里面咧，可以见到一个咁样咁无惧、咁处之泰然嘅 kiss 咧，一个同性嘅 kiss 咧，其实真系好震撼咯。同埋阿 Coco， 我觉得你真系要睇一睇 William Hurt 咧，佢嘅演出啊，佢唔单止系把个 gay man， 佢把一个直情系啊 cam 嗰个 drag queen 嘅一个 gay man 啊。 系啊，其实嗰首歌咧都好多 drag queen 去唱啊，或者翻唱啊，或者用嚟做表演嘅。咁其实我自己都有，我有学过一个少少时间嗰时学嗰啲舞台剧嗰啲唱歌，系啊嗰啲咁样。所以我赞成嘅嗰首歌同埋嗰套戏咧，其实大家都应该有时间趁呢段时间咁多空档咧，咁可以画翻出嚟睇啦。不过啦，你讲开即系 kiss 啦，两个男人 kiss 啦，咁最近咧有一单新闻，我又想讲下。咁大家都知啦，喺澳洲咧近排嘅落雨都好大雨啦，咁亦都有水灾啦。咁其实佢哋即系电视台有啲节目都发起咗一个筹款嘅活动咁样噶，咁当日咧其实有一个又系一个叫做澳洲大联盟咁样嘅筹款活动啦，叫做咁咧就咁啊捐款啦，大概已经去到成2000多万噶啦，咁突然间咧就有一个匿名嘅即要求啦，就有一间澳洲公司咧就话承诺咧捐50,000呢个澳币，就俾两位即系嗰个节目嘅主持人咧，分别就阿 Grant 咧同埋阿 Ben 咧，就另一个 kiss 咧，佢就会捐出呢50,000啦。咁你估佢哋有冇 kiss 咧？ 梗系有啦！ 喺呢啲咁嘅情况底下，唔系同埋50,000嘅情况底下，我觉得即系其实就唔会有恐同噶啦。 冇错，佢哋唔单止 kiss 咧，即系佢两个直男咧，首先系咁，佢哋唔单止 kiss 咧，系 kiss 到碌咗落地咁样嘅。我就睇过嗰个 YouTube 咁样嘅。咁其实即系当然啦，咁佢个筹款， 但系其实个要求系叫你 kiss， 唔系叫你搞、啊。佢哋唔使 kiss 到碌咗落地系嘛？系咪做多咗啊？ 我谂其中一位主持就系话咧，我就系、是、即系要俾一个即系 entertainment 大家咁样咯。因为佢哋都有啲人事后就话啊，系咪要将同志呢、這个即系亲吻啊，或者呢啲咁性感嘅嘢咧，就攞嚟搞笑，攞嚟筹款。咁即系当事人都话，其实我哋都系一个 entertainment 啦，咁希望都系筹款成功啦，咁所以佢哋都唔介意去做呢一件事嘅。 咁当然咧，其实系为筹款嘅目的咧，咁我觉得就无伤大雅嘅。咁但系问题系嗰位仁兄觉得两个男人喺度 kiss 咧，就系一种 entertainment 咧，我就即系非常之非议嘅。喂，我哋 kiss 唔系为咗 entertain 你嘅。OK， 即系正如你同你个女朋友 kiss， 都唔系为咗要 entertain 我嘅，系啊，我 kiss 系为咗要 entertain 自己嘅，同埋我 kiss 嘅对象。 我谂佢哋都几 enjoy 嘅，佢哋锡得几开心。 OK， 但系讲起筹款咧，我想即系喺呢个时候咧，花啲时间同大家提一样嘢嘅。咁因为近呢20多日啦，大家都知道啦，俄罗斯入侵呢个乌克兰咧，已经个战事去到20多日啦。咁全球都系非常之担心啦。OK， 因为乌克兰守唔守得住咧？即系其实影响住唔单止乌克兰本身，而系即系世界嘅即系所谓嗰个 New World Order 嗰新嘅秩序啦。咁所以大家都应该要关心啦。尤其是我哋作为即系自己人嘅话，更加关心就系到底乌克兰嘅同志社群如何咧？若果俄罗斯真系攻占咗同埋管治嘅情况底下咧，大家都知道即系当地嘅 LGBT 社群咧，真系唔会有好日子过啦。 咁亦都喺呢段嘅日子里面咧，其实就好多LGBT 嘅朋友咧，都系从呢个乌克兰咧流离失所啦，出现好大嘅所谓即系 refugee 嘅即系呢个问题啦。咁所以有好多朋友除咗冇 medical 嘅支援，亦都可能根本冇瓦遮头咁样。咁所以其实咧，好多一啲世界性嘅一啲慈善组织咧，都已经发起咗一啲嘅筹款活动嘅。咁但系当然咧，喺呢啲日子嘅时候咧，大家都觉得啊，其实要拣捐去边个慈善组织啦，因为你知有啲。情况底下咧，就会即系去发呢个死人财，发呢一个国难财噶嘛。咁所以大家要捐助嘅时候咧，都要谂清楚，要捐得其所咯。咁所以喺呢度时候咧，可以不厌其烦提醒大家咧，其实有几个组织大家可以考虑去捐助，尤其是系一啲咧为乌克兰嘅 LGBT 社群筹款嘅组织。其中一个咧就叫做 Outright， 一个字嘅啫 ，Out。Outright Outright Action International 啊，其实系可以信任嘅。咁而另外一个国际嘅组织咧，就叫做 All Out ALL。OUT， 咁大家想觉得哇，唔好捐助俾一啲国际嘅组织啦，净捐助俾乌克兰当地嘅同志组织啦，亦都有两个可以供大家去选择，一个叫做 Insight，INSIGHT， 咁而另外一个咧就叫 Gender Z。即系我哋俗称嘅 Z 啦吓 ，Gender Z 都系可以大家去考虑嘅。咁希望睇下到底我哋可唔可以透过即系不同嘅援助啦，去解决佢哋而家现时面对战争嘅需要先啦。 Come on。 咁而家新冠疫情咧仍然係即係肆虐啦，咁其實好多身邊嘅朋友都中曬招啦。咁其實究竟呢個 Omicron 咧係咪有冇影響到你哋嘅性生活咧？咁其實咧即係根據最近一 係冇嘅，可以話俾大家知，因為冇，因為冇性生活嘅時候，即係等於冇影響到啦。因为冇系唔会影响到冇噶嘛，你明唔明啊？ 嗯，啱嘅。根据咧呢个咧。男性同埋即系性健康研究诊所，即系外国啦，当然系啦。咁一个发表一个说法咧，随住呢个即系病情嘅加剧嘅，同埋加多咧，其实咧对于即系男性嘅生理咧，同埋心理咧，都会造成一啲唔同类型嘅后果啦。 即系你嘅意思系太耐冇做咧，就唔记得点做系嘛？但我成日都觉得好似性咧，同我哋咧一般嘅技能系差唔多嘅，即系等于你好耐冇踩单车咧。你再踩翻就得噶咯，你唔需要再考过牌啊，补翻钟啊，先学得识噶。 但我见到有啲报道咧，喺度讲咧，尤其是话男性咧，即系当你真系不幸咁样中咗呢个 Covid 嘅话咧，就算当你好翻咧，其实你嘅性功能都系有呢一个折扣噶嘛，同以前。 系啦。 哦，咁即系如果我中过嘅话，日后我可以赖啦，系嘛？ 都可以嘅，即系除非对方话你啦，咦，点解咁噶？ 同以前个唔同嘅， 我唔鼓励大家要咁样去对待自己嘅床伴啦。咁其实而家呢个报告就系讲出咧，其实因为咧 ，Covid 真系咧系会能够引起呢、這个即系勃起嘅性功能障碍嘅。就算你个 Covid 可能系已经好翻啦，但系可能你嘅心理啊同埋生理咧，即系未系好翻得住嘅。因为我见好多朋友啦，即系包括我自己身边嗰个咧，其实佢哋好攰嘅，去到即系可能系好似正常咁翻工咁樣啦，去到夜晚即係可能黃昏時間咧，佢哋好似比以前更加需要瞓覺嘅，即係要瞓覺要唞下嘅。咁可能有啲人更加可能喺性方面咧，未必會咁有興趣咯，因為可能有時你可能個伴侶即係病咗一排，咁都好耐冇行埋啦，諗住哇 negative 喎、哦！我哋今晚仲唔系可以即系嚟一次 翻龙覆雨 系啦，或者系大龙凤啦，咁你哋都要即系忍一忍啦。即系其实可能你嘅即系啱啱好翻嘅伴侣咧，其实嗰、那个即系身体上面机能或者个体力上面啊，未必系可以即系负荷到咁多噶。 咁到底会唔会有啲 couple 真系安全到嘅地步咧？就是、决定行唔行埋嗰时咧？不如咁啦，我哋试下做个测试先啦，即时测试。 我谂都真系会有噶，因为始终你即系要行埋嘅时候，始终好多亲密嘅举动啦，同埋都会互相交换咗一啲嘢啦，咁所以其实都要 你讲好似交换礼物咁，系啦，大家都唔谂住帮你，我哋两个好正观其变，睇下你会点讲。 交换啲咩？ 交换咗啲 DNA 咯。 咁所以其实即系我咁咧。即係真係要，即係唔可以太操之過急啦。咁其實咧，咁呢個即係報告咧，其實點解話可能佢話啊，點解會即係可能會勃起有障礙啊，或者係點樣咧？因為佢話嗰個病毒咧，其實會引起身體入面嘅高度嘅炎症啦。咁高水平嘅炎症咧，就會形成你個血小板嘅，咁令到呢個血管嘅內臟咧，咁你或者可能有少少阻塞，咁就令到 唔好意思，我都聽唔到，因為血小板好似一個新嘅職業咁樣，但係佢哋係賣血嘅咯，血小板 同埋遇到走櫃啊嘅時候要走櫃嘅， 係啦，咁啊塞住咗啦，咁就總言之就唔係咁暢順啦，咁啊做嘢嘅時候，咁所以咧，其實咧，咁外國就固然梗係成日第一句就同你講。尋求專家嘅協助啦。咁我都覺得係嘅。如果你真係嚴重到真係即係好沮喪啊，或者你生理同埋心理都大受打擊，咁當然要揾醫生啊、專家去協助啦。咁不過咧，其實即係佢就提出咗，除此之外咧，其實大家嘅溝通都好重要嘅。即係你嘅當時嘅情況啊，或者你真係做下，我想休息一下喎，其實都可以真係 好難喎呢樣嘢。 唔係，其實真係會嘅，即係可能 intermission 啊，唔好意思啊 ，intermission。 等先落去飲杯水先，好攰。 唔係咁咧，可能有一方真係可能餓咗好耐，覺得哎呀，我真係要嚟啊，咩都做曬。咁又可能有一方為咗即係。顺从佢嘅意愿去勉强去做呢啲嘢，真係可能会引起一啲意外嘅。咁可能真係要慢慢即顾及下你伴侣嘅感受啊，或者睇下佢嘅情况系点样呢。咁从而就即係要沟通啦，最原之沟通就係一个好好嘅即係一个解决方法啦。咁第二样嘢呢，佢就话呢可以冥想喎。咁冥想呢就有帮助解决呢个压力。咁我諗当然呢就唔係可能进行期间去冥想， 大家一起 hold 住，然之后 冥想下先， 即 系可能咧，佢话透过冥想咧，都可以即系舒缓呢个有压力带嚟嘅短暂性嘅可能一个性功能障碍啦。咁第三样嘢咧就系日常嘅生活啦，同埋即系一啲飲食咧就帮助翻你哋嘅重拾你嘅健康啦，咁啊改善个耐力啦。咁所以其实食嘢嗰方面咧，其实都会好帮助咁，即系可能即系好翻之后咧，即系食翻多啲有营养嘅嘢啦，即系唔系一好翻就啊我又去煎炸，又去食一啲即系好肥腻嘅食物啊，咁可能都要呢一排都要清淡下，戒下口嘅。 系啊， 同埋真系俾啲时间大家，系唔做嗰边嘅运动，做住另外一啲运动 ，train 一翻自己先。 系就系冥想啊嘛， 咪但系做运动 做 真系难。 我谂急步行啊，或者出去呼吸下新鲜空气都 OK 嘅。 系，咁啊真系嘅，即系其实就算你而家即系 test 咗系阴性啦，之前系确诊咗啦，唔等于而家即系所谓好翻系完全好翻，因为始终咧个疫情咧其实都系即系比较短啦，都有两年时间啦。咁到底就算好翻嘅朋友有几多嘅后遗症咧，暂时都系未知之数嘅。甚至有啲人话咧，即系确诊个朋友咧，我睇过一篇报告咧，甚至系可能影响到你嘅 nerve 嘅，你嘅中枢神经都唔灵嘅咁样。咁所以都要即系小心留意住自己嘅身体啦。就算我打针啊，我已经打咗第三针，系第三个礼拜啦。我呢两个礼拜都系出紧诊嘅，个反应都系好大啊。OK， 咁所以希望大家小心啲。 我都想讲我爆湿疹 咯。你咩话？ 我爆湿疹咯。我其实由细到大都冇乜湿疹嘅，突然间今年系爆得好犀利咯。 你第三针系几时打？ 二月中啊。 系嘛？咁可能真系同打针系有关，因为每个人都唔同啦。咁所以唔系而家讲咗就话你必定都会出疹。咁但系其实出疹呢样嘢咧，系对于好多打呢个疫苗针之后咧，系一个几常见同埋 common 嘅反应嚟嘅。如果出疹嘅话咧，除咗你嘅 immune system 本身可能系即系敏感咗之外咧，就其实可能因为有外物入侵咧，你个 body 突然间反应唔切啊，于是乎咧就其实系出现咗啲炎症啊，一次过敏嘅即系所谓 immune system 嘅反应啦。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即系留意自己身体嘅转变啦。OK， 咁。咁同埋我谂， 我听日打， 你听日打啊？ 系啊，星期日嘛，系啊。 O K， 即系今日咯。 咁祝你好运啦。 希望我冇事啦。 咁可能或者你打完之后，反而唔想做嗰个系你咯。咁你咪突然间同你老公升到啊？你明唔明啊？呢、 okay, 一段时间都系大家六根清净。 唔好话佢唔想做、啊。 系啦，一上床就冥想。哦，佢想做但系做唔到系嘛？你意思？ 我都冇讲，我冇提过佢 但你都留意呢个报道啊。其实我想问你，系咪有第一身嘅感受啦？其 实，anyway， 无论点都好吓，即系都系老掉大牙嗰句咧，希望大家 stay safe， 最紧要平安啊。OK， 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喺自己人星期六晚嘅12点，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再同大家见面。今个礼拜系咁啦，拜拜， 拜拜， 拜拜。 Or later, you're certain to meet in the bedroom, the parlor, or even the street. There's no place on earth you're likely to miss her kiss. Sooner or later, in sunlight or gloom, when the red candles flicker, she'll walk in the room, and the curtains will shake and the fire will hiss. Here comes her kiss.And the moon grows dimmer at the tide's low web, and her black beads shimmer, and you're aching to move, but you're caught in the web of the spider woman in a velvet cape. You can scream, but and she touches your heart, you're alert and alive. But there's only one pen that can puncture such bliss, her kiss. Sooner or later you bathe in success, and your minions salute, they say nothing but yes. But your power is empty, it fades like the mist once you've been kissed. At the tide's low ebb, and your breath comes faster.